好啊，那我们来上课好了。像肺的药看起来好像上次讲的比较少，其实不是少，而是肺的药像是保元汤啦、生脉散啦这些补气的、补肺阴的药啊，我们都在之前就已经上过了。那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五脏里面也就差一个，其实没什么太多内容的东西啊，就是脾脏啊。那这个脾胃之气到底是什么样的气呢？之前有跟同学讲到说，它算是四气调和之气。如果照清朝唐荣川的说法呢，就是他举的是用象征物来举象征物的例子。他就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土这个东西，泥土，它就是一些矿物的粉末，那个算金。一些木头的碎屑，那个算木，然后有一些水在里面，然后又有一些温度，因为土如果完全结冰了的话，就变成像石头一样硬，那也不能生长东西，所以他用象征物来解释象征物。那其实呢，他讲的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就像虽然我们之前讲到心跟小肠的时候啊，说到小肠在吸收营养的时候会为那个营养做一种标示跟认知的这种的作用，可是其实中医到底是把这个作用是算到脾里面的，就是心火可能占到一点这种贴个标签的比重，但是真正交通人体的四个脏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交通网，我们认为是脾脏，就是它是跟四个脏的脏性都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它的这个气啊，就说比如说在这个脾胃者啊，是啊，他就说仓廪之官啊，五味出焉，这个是在这个第五页的那个铃兰秘典论那个地方，他就说脾胃是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这五味出焉其实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因为它站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所以如果你吃下去的东西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说这个药的味道比较苦一点，或者比较咸一点，或者比较酸一点，那它就会依照这个药的性质把它送去它该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前面也有讲过说啊，人呢这个年纪稍微大了，脾胃不够强了，那就会脂肪都堆在这边，没有办法输布出去啊。那这个土的性质在这个肉身的作用是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以情志来讲的话，脾里面藏的是什么呀？是你是什么意思的那个意啊？那这个什么意思的这个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人类具有一样东西是动物没有的，就是人类在表现成一个行为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就在表现为行为之前可以考虑考虑，就是所谓的三思而后行。它可以脾主思，脾藏意，就它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甚至我们要把它讲得非常正面的话，就是人其实是有度量的，度量就是一个人的缓冲地带。当你受到一个刺激，如果你的度量很大，你就可以决定你要生气还是不要生气。如果度量比较小的人受到那个刺激就直接起反应了，就生气了，就难过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健你的脾胃的话啊，它在能量上面的运作就是你要学会任何的刺激到你反应，就是有感觉的这个时间，你能够拉得越长，那你的脾胃就会越好，因为这就代表你的度量越宽，你越不会容易受到任何打击就心乱。那这个东西是啊，人类特殊的一个能力，就是度，有度量的能力。可是呢，这个度量它也是可正可负。如果你把这个度量想成是一个正面的东西的话，它就是让你人的跟事物的调和的能力变得更好的一个资本。就是你不要一受刺激就乱来一通，对不对？你可以想清楚再做。那这是用来调和各种事情的能力，所以这是好的一面。可是人类有一个，这个没有动物没有，就是说人类有一种特权，就是 人类可以只想而不说出来他在想什么。那只有想而不做，这个念头在身体心里面这样转几下，这个就是伤脾的那个思。所以最好就是说，人呢遇到刺激的时候一定要有度量，但是要记得度量不等于忍耐，度量跟忍耐是完全不能画上等号的。度量是一种你真的很不喜欢生气的感觉，慢慢慢慢练出来的东西。那这个跟忍耐是不一样，忍耐是已经受了刺激起了那个感觉了，然后拼命压抑，那个叫忍耐。但是度量是一开始就不起反应，不起那个情绪，所以那个东西称之为撑得住。那撑得住跟忍耐是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脾主思呢，在那边想个东西，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绕树三匝，无枝可栖啊，这种念头，那这样子就会很伤到脾。那这个如果要用我们一般文学性的讲法，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人，你常常想他，然后想一想之后就变成什么茶饭不思啊，马上胃口就坏了，或者有一个心事，有一个烦恼，你一旦这么运作的时候，其实你马上胃口就会受影响。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一直想同一个念头，转了一次，又转了第二次，又转了第三次，他还没有办法直接去解决那个问题。那同样的问题，念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其实是一种生命力的一种浪费。那这样的浪费会让人心越来越容易烦，那这样子就很不好。所以我们说脾，它如果当作是一个让你念头转一转的缓冲地带，你要记得说这个念头转一圈，让你知道你有这个烦恼之后，你就要设法去动用其他脏腑的能量来支援这个脏，然后呢让这个念头能够找到出路。不然的话，日本人就说这个叫残念，对不对？想了之后没有做到，就是叫做残念。那这样子死了，死了之后就会被拖了，不能超生嘛。就是那这个好比说你因为这个陷入这个爱情的困扰好了，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动到肺的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是肺的能量就是相信人一定会死啊，所以现在你再可爱我再可爱啊，将来还不是一定会分开，那就算了啊，放看开了。那如果是动到肝的能量的话，那就积极的去买礼物啊，去写情书啊，这样子也不错。那如果动到肾的能量呢，就是人要有志气一点啊，培养更多的兴趣，然后来冲淡这个爱情，不然的话就是天下啊也不差这个女人嘛，对不对？那就再多追两个三个啊，志向远大一点。那不然的话动到这个心的能量，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活着一定要开心啊，不能难过。那这边烦恼，在这边烦恼就是很难过了啊，所以就要开心起来等等等等。所以呢要动用其他四脏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能量来了断这个念头。那到底用什么东西来了断，那大家可以自己选，但是在那边一直想一直想就是不好啊。那脾所属的味道呢是这个甜味啊。其实这个甜味呢，我们中国古时候写说是甘这个味道，那这个甘这个味道呢真的不能够说是甜，不是。甘直接来讲就是你比如说吃一个鱼或者肉，会觉得这个肉好鲜美，其实这个都可以算是甘。当然很多人就会说中药难喝死了，都是不好喝的，可是其实像我们吃药吃得很惯的，其实会吃得出来，会觉得其实当归人参什么黄芪什么还蛮美味的。那当然这也是个人品味不同啦。那它的味道当然是属于香啦。所以当大家要吃东西，你知道吃到脾胃喜欢的味道的话，其实就是吃东西要吃好吃一点的东西嘛。其实不要讲那么深同样是一条鱼，同样是一锅肉，比较新鲜的时候吃就会比不新鲜的时候吃好吃非常多。那这是甘味。那至于它所煮的这个东西是咸 就是流口水，就是他煮的。那那个跟肾的唾不一样啊，肾的那个唾是那个从头顶滴下来的，就像我教书之后一定都要找一个地方去吐一口痰，就是它会从头顶慢慢累积一坨那个，我要这样吼吐一下的把它吐掉。那现在因为大家不太好意思到处吐痰，所以就把这个压抑掉，它堆着堆着最后掉下来，就以为那是痰，其实那个东西是唾，唾是头顶滴下来的，这个就是在用脑的时候产生一种代谢物啊。那这个，那他所煮的东西呢是嘴唇啊，就跟吃东西最接近的，什么开窍的是口啊，是嘴巴。那充实在什么？充实在肌肉，就是人的这些大块的肉啊。我们说跟皮土一样，其实大块的肉，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比如说类似筋的那种，有韧度的成分它也有。血管在里面也有，神经在里面也有，然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肌肉的这个细胞是它的特质上面好像有一点带有一些其他细胞的特质吧，那所以就姑且这样说。不过或者也可以说什么人的消化系统整个算是皮的这个消化系统，那都是平滑肌构成的，它本身就是肌肉，所以跟全身的肌肉是相同的，这样子想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个皮的话呢，要保养的话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补脾胃的药，我们也讲过补土派啊，就是什么东西皮要保养的好，就像现在人真的是很多人脾胃都很不好，所以嘴唇那一圈常常是颜色都不漂亮，就是不红润，看起来黑黑的，而且有些人他又是全家黑，所以他说这是遗传。那这个事情的确是有朋友跟我杠过，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是那种是那种菜场买那种小番茄，每天就这样不停的啃不停的啃，这样一直吃。其实这种小番茄我蛮怕的，因为我随便吃一点点都会被寒到，就那种小番茄我觉得还蛮寒的。但他就都因为人正是这样子，什么生冷的东西吃一吃也就习惯了，也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可是他的嘴唇就是都是黑掉的，整圈嘴唇是黑的。那我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番茄吃太多了，就这样问他。那他就说不至于吧，番茄吃番茄是我个人的事啊，可是我家里面每一个人嘴唇都是黑的啊。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家里面童年烧菜的人都就是买家庭主妇那一位很喜欢买水果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啊，你这些论点都是不对的啦，因为呢我们家从前从来都不开火，每一个人都是到处乱吃的，所以不会全家吃到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全家都在乱吃这件事情就已经蛮伤了啊，所以到底真相怎么样我也不敢讲。不过真的吃东西要规律一点啊，像这东西规律不规律其实也不是脾，我们说肺为相父之官，是主志节，所以这个光是吃东西有没有定时，睡觉的时间有没有稳下来，这个人体的周期你能不能把它调节的好，这都关系到肺。所以你如果不好好的把人体的周期顾好的话，那肺就会受伤，会很伤气啊。所以睡得很乱或者吃得很乱，即使你吃得很多，即使你睡得很多，其实人都还是会虚虚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志节调理好。那至于呢，脾主的气是湿气啊。其实呢，脾这个脏真的是最怕湿了。本来呢，人的这个消化吃进去很多的液体都要经过这个脾胃把它抽掉，然后送到我们中医的脾胃是泛指消化器官的这个泛消化的机能啊，倒不是一定是指这一坨东西叫做脾啊。那把这些水抽掉，那所以呢，脾在人体的水代谢里面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人体的水代谢最重要的脏就是脾跟肾，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一边从这个吸入的吃进去的水分把它分掉，然后另外一边把它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这个人他的脾呢不够强， 然后又很喜欢，又常常吃一些生冷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有什么地方伤到，那他的这个脾胃就会很湿。那这个脾胃很湿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脉象呢，就会打出一种脉，叫做濡脉，就是三点水一个需要的需那个脉啊，濡脉。濡脉是怎么样一种脉呢？其实脾胃的脉本身就带有这个濡脉的调子，所以不容易看出那个特征。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你平常把脉都会感觉到这个脉的跳动是这样的，啪啪啪，就是还有一点这种，有一点就是有点劲儿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强弱，是有一点跳动的那个震荡感觉。可是你们知不知道从前那个放录音带的那个机器啊，有一种机器，它的某些厂牌那个录音带的那个门会做一个叫做油压还是液压的东西，就它那个门弹出来的时候不会这样啪，而是那样的，有一点慢慢的这样子出来。就是乳脉，就是你打到你那个脉，有一种原来我们以为脉是这样，它那个脉是这样，就是有一种好像有一个油压还是液压的东西在那边的感觉啊。那这个脉就是脾胃太湿的时候，你在脾胃会把得到的脉。那脾胃太湿的时候，也可以说这个人会比较偏向于脾胃的阴实，对不对？因为湿气也是比较属阴属实的。那阴实的人会怎么样呢？就会容易，我们说的太严重的脾胃阴实叫做肌无力，就是肌肉无力。有些人他那个肌无力就是整个人就这样子垮掉，然后眼角都是这样子掉下来的啊。那这个肌无力的人呢，在临床上面用方，有些人主张会说哦，因为肌无力它下垂，所以我们要把它提起来。那把这个气提起来的方呢，主要是叫做最有名的方叫做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是提气的方，可是呢，实际上用补中益气汤治肌无力没有用，因为那个肌无力是湿气有堆积，那不是一个阳虚症。补中是治阳虚，肌无力是阴实，所以实际上用来对待肌无力最有效的方叫做平胃散啊，那个是把脾胃里面的湿气逼出去的方子。那在我们讲脾胃的调补药以前呢，我们来先教一下平胃散。那平胃散又谈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争论，就是蹲腹还是背肩的问题。其实这个争论真的是至为无谓啊，但是知道或不知道都知道它真相是什么就好了，那些专业的黑话不要讲了。这个平胃散啊，第十七页这个下面吧啊，平胃散它是那个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方子，所以呢都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些药呢用一个大概的比例，然后把它搓成粉末，然后用水冲服啊，那是宋朝用做药的那个习惯。但是我们现在用煎剂也可以。它四味药里面最主要的药就是苍竹，苍竹是一种破湿气的药，破脾胃之湿的药。而它不但能破湿，而且它本身药气比较向上，所以有人说如果那个人什么鼻子过敏或怎么样的啊，用苍竹它那个祛湿的效果可以一直通上来，这样子鼻子里面的那个阴湿也会打得比较散。那这里呢，我来说一个，先说一个古典的意义啊，因为这里我这个脊柱我选了柯芹的柱，那柯芹的柱跟其他人的柱都不一样。这个地方就是他讲到有一个专业黑话啊，就是一个人的，因为每一年的这个气都不一样，我们之后会教五运六气，你会知道某一年的土气特别旺，某一年的土气特别不够。土气特别旺的那一年呢，叫做蹲腹。这个蹲你就知道古时候蹲是什么，应该是个凸出来的器具吧，所以说这个人肥蹲蹲的啊，所以蹲就是让东西凸起来啊，所以夫妻间的这个房事叫做蹲轮，就是加强这个增厚这个家庭的伦理，所以叫蹲轮啊，就是增进，就是 plus， 腹就是一个土堆，对不对？就叫土堆高起来叫蹲腹。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另外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背肩， 就是说这个地方凹下去了，所以你站在旁边看，哎，这边有个地洞，眼睛往下瞧的，所以是用肩。那到底这个蹲腹跟背肩其实是五运六气的世界里面的一个专业术语，可是呢偏偏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来解释平位散。就是原则上如果那一年的土气太过，应该是脾胃的运化比较强，所以脾胃会去克到别的脏，比如说土气太过的那一年肾脏会比较被克到，就是一般五行是这样讲的。可是用蹲腹背肩来解释平位散真的让人很伤脑筋。我简单来说好了，平位散是治脾胃运化湿气的能力不够，所以脾胃堆积的湿气这样一种病。那你说这样的问题叫做土气太过还是土气不足？因为他的以虚这个人的虚实来讲，人会堆那么多湿气不能散掉，当然是人虚，对不对？所以说他背肩是对的。可是你用阴实的角度来看，哎，土都堆在那边了嘛，土整个都发胀了嘛，所以是凸起来的。所以五运六气的那个结构不太适合拿来解释平位散症。我只能说，所以有人说什么啊，所以有人在这就科学那边争论说，历代都说什么啊？他就说，他说李东垣啊，治平胃散啊，他就说到底什么应该叫做蹲腹，什么东西应该叫背肩呢？然后就开始有一堆这个他说《内经》说土运太过叫蹲腹，就病腹满，不及曰背肩，加上病流满脾塞，他就说。张仲景呢，承气汤就是大泻药，对不对？调理那个胃里面的大便堆起来的。那平胃散呢，应该是治疗这个背肩，治疗胃气不够的。然后，那他就说，可是呢，很多人就是科情以外的注家呢，都认为说平胃散症治的是蹲腹啊，就是土太多水堆在那边，所以真的。但这些真的不重要，我们知道平胃散在干嘛就好了。这个东西其实蹲腹背肩这个东西之所以历代会弄得这么混乱，其实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医是比较倾向于认识这个阳实跟阴虚，至于阳虚跟阴实在中医是不太有人碰的领域，好，所以自然而然这种阴实症的这个分类会出现一种比较难分类的地方，就是这样而已。那平胃散症的人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他很可能这个舌苔很厚，白白厚厚的，或者是这个人觉得站不如坐，坐不如躺，这就是湿气太重的人会有的现象，他的肌肉会很不想抬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可以吃平胃散。那如果一个人的消化不良，其实平胃散还蛮有一点药的，蛮有一点效的，就是但是因为它这个效并不在于祛湿，而是这个厚朴这个药本身可以宽肠胃，可以让这个食物下去，然后苍竹那个芳香之气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解毒，所以它可以把一些浊气邪气排掉啊。所以如果临时吃坏的话，平胃散还是有一点药效的。那这个平胃散所治的这个脾胃湿气啊，如果这个人是常年的脾胃湿气会怎么样啊？我们平常说到五脏的生克，都喜欢说肝不舒服就去克脾，对不对？肝阳气虚就去克脾。但是呢，脾其实有的时候啊会反作用，会伤到肝的，这个不属于五脏的生克，而是属于这个一个生理上面的机转。就是你想想看，如果脾胃里面 一天到晚都湿气过多，这个人的消化机能一天到晚都很缓慢，那这个脾胃都在那边慢吞吞爱动不动像装死一样的，你说他的肝能够很动得很透吗？不太可能。所以这个毛病叫做我们叫做湿主中焦，就是湿气盘踞了你的中焦啊。那这个湿主中焦的问题呢，就会形成肝脏里面也越来越 积了湿气，越来越不能够流通，于是就产生这种所谓的虚症的脂肪肝。我们那个时候教这个逍遥散的时候有说，如果是肝里面瘀啊或怎么样，你那个元气还可以，就把它疏通就可以了。那个是比较偏实症一点的脂肪肝，就是直接去化那个血啊什么脂肪那个淤积的东西。但是有一种人，他是因为脾胃太湿，慢慢变成脂肪肝肝硬化的啊。那这个虚症的脂肪肝呢，就要用这个石皮散来吃啊。那这个石皮散的药物，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页啊。石皮散它是许树威的那个普济本释方出来的，然后后来沿用和又用。那糟糕，我这个有一点耍笨啊，就是我它的方子里面，我好像是。原来是取那个什么《山谷名医方论》里面的方子，然后后来又把那个沿用和的方子加进去，刮胡加进去，然后呢，没有刮胡，对不起。然后其实许淑薇还有一个方子，但是不管哪个方子，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如果你的脾太湿，然后阳气不足，不足以运化啊，像平胃散是治急性的，就是你这几天。吃东西感觉特别不对劲，或者这几天舌苔特别厚，那你用平胃散。可是呢，实体散是治的是一个慢性的，因为人虚造成的。所以呢，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治身重懒食，肢体浮肿，口中不渴，二便不食。其实实体这两个字，我们比较会有中医里面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凡是要治肝一定要先实脾，对不对？肝阳虚会变脾阳虚，对不对？你要把脾阳虚治好了，然后才能够把肝的东西调理好。所以这个脂肪肝肝阳虚不通造成脾阳虚，我们应该把脾阳虚治好，肝阳虚才会好。所以它的这个肝克脾的事情跟吃主中焦的现象刚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向啊。那这个，所以呢它就要用一些啊比较补阳气跟让脾胃的机能变强的药，所以平胃散里面有的一些基本的药其实还是有，而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药，就是它像平胃散用苍竹的意思呢，就是苍竹啊，它本身就会把湿气逼走，它不用加强你脾胃的任何力道，就苍竹本身就有这个力道。但石皮散是要把你的脾胃补成自己可以去除那些湿气的力量。那首先呢，里面有炮附子。因为这种病啊，一定要补一补这个命门火啊，才会能够真正的水代谢能够好起来。像什么肢体浮肿啦、二便不食啦，那个你说是肾虚还是脾虚，这个很难分辨。那它里面有一系列的药是补脾的，像是白术就是补脾的，炙甘草是补脾的，干姜是补脾的。茯苓是增加小肠的吸水能力的，这些都算是整个结构都算补脾的。那另外呢，像是大附子啊、厚朴这种药比较是通的药，就是让这个食物能够下去。那另外像是木香、草果仁这类的药啊，就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认为说芳香的药，这就是芳香的药。是能够醒脾的，就是如果你的脾哦闷闷的像睡着一样，你加了这些有香味的药，可以刺激这个脾火醒来，好好的运化。所以这一整个组合是很好的，就是暖脾的药、帮助消化的药、醒脾的药以及补阳气的药，这些东西都放到里面啊。那原来的这个沿用和是用来治这个阴水，阴水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没事没事都微微在浮肿。就是眼眶泡泡的啊，脸皮肿肿的，那这就是石皮散。因为用了石皮散以后呢，它就能够把这个皮变强，然后代谢掉。而这个药现在来讲呢，非常好用的一点就是治疗所谓的虚症的脂肪肝。那这种湿主中焦变成的虚症脂肪肝，其实你从它的平常的状况应该看得出来，就是他平常吃的很生冷，舌苔都厚厚的。那脂肪肝的脉要怎么打？有跟你们讲过，对不对？就是肝脉不弦，摸到沉曲的地方才觉得好像底下有一个小土堆一样， 像有一个圆圆的小肉包子在那个甘麦的底下，但是甘麦不咸就一坨。那如果你吃之前叫那个逍遥散的便方或者是石皮散，吃两三个礼拜，那一坨慢慢慢慢又变回咸的了啊、哦，那这样子是脂肪肝就好很多了。那石皮散还治一个东西，这个毛病现在我已经遇到过好几个了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想想知道一下也好。就是中国大陆有一句俗话说某种人是水肚子，有没有听过？就是那种人很容易拉，就动不动大便会稀稀的，就多喝两口水，多喝一碗汤，他的大便就一直稀稀的，他们叫水肚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像脾胃虚的人往往会这样子，就是非常容易拉肚子，也不会很痛，但是就是那个慢性的，就是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像但是这又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什么肠燥症，大小肠燥急症，那个是肝克脾造成的，那个要疏肝，要解肝郁啊。那如果是水肚子的话，你每天饭前吃两克石皮散啊，那个人拉肚子的那个频率就会降低很多了。所以这药还蛮好用的，这个治脂肪肝啊，治什么水肚子啊，这是临床上可以用的方子。那当然这个注解有讲说什么如果气少生微啊，必以理中汤加附子啊，然后茯苓加倍啊什么的，就是说石皮散到底是一个很轻的药，每次只用一小撮。如果那个人真的是脾胃虚的不得了，那你直接理中汤加点，那是真正治脾的药，不要用这种小玩意儿啊。那至于他后面有一个暗语，他说像是苓桂竹甘汤啊、石皮饮啊、肾气丸啊，都是治阳虚水气的病啊。只是说苓桂竹甘汤比较是治这个，我来直接讲，苓桂竹甘汤比较治痰饮，就是人的脾胃这个胃啊，胃有一点冲水的状态，我们说脾胃有痰饮，那个是苓桂竹甘汤。那这个石皮散、石皮饮治的是整个消化系统的阳虚啊。那至于肾气丸的话，那刚刚上次已经教过就不讲了啊。那苓桂竹甘汤我也不想细讲，因为那是伤寒论的课会带到的方子。其实每次看到苓桂竹甘汤就会觉得哇、哦、金方派跟十方派看这个药的感觉真的是差别很多。就是像治一个痰饮这个事情，苓桂竹甘汤里面茯苓桂枝白术甘草，可能十方派看到的药就是茯苓圈圈白术圈圈，就是十方派很难在这个药方里面看出桂枝在干什么，看出甘草在干什么，就是对于每一味药的那个作用的那个解释都不一样哦。就金方跟十方其实非常难对话这两个派别，那将来教伤寒论的课你就会晓得了。那么至于说我们说水肚子啊，那是讲到了这个拉肚子的问题呢，我想我们要分得出来，就是如果你是脾胃的阳虚啊造成的拉肚子，那么你的那个拉肚子第一个是不会烫屁股的，烫屁股那个是肠胃炎啊，那个跟阳虚没有关系，那个要消炎。第二个是他的大便至少没有所谓的顽固不化，就是没有完整的骨子没有化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吃饭粒拉饭粒啊，吃青菜拉出来的还是青菜，那个就不是脾胃。因为我们人的消化力啊，能量上面还是分成两个段两个档，就是把食物吸收进来啊，第二档的消化力是肾。我们说脾胃为肾之门关，就是那个食物到了我们人体里面真正能够被分解掉，那个火力是来自于肾命门火。所以如果你拉的肚子是拉出来的，是你吃到什么东西拉出那个东西，那这样子叫做下利清谷。那这个下利清谷的话是要吃有附子的药，比如说像四逆汤那种，那是要补大补肾阳才会能够消除这个状况。那脾虚只是拉，可是那个稀不会有形状，不会有完整的形状在里面。 那这个先天之气跟后天之气其实真的是共进退的，就如果你先天之气的肾气没有的话，你脾胃那边简直没有办法做事情。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先天之气跟后天之气虽然都叫做气，其实它们就是一个阴阳相报的东西。先天之气是阳，后天之气是阴，它们那两个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肾真的很烂的人，你脾胃当然就没有办法啊。那至于脾胃在讲的脾胃呢，它在处理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说斡旋中州啊，就是这个地方人的中土这一块地方，如果脾胃真的很糟糕的话，烂到极点的话，那个叫做关格。什么叫关格呢？就是下半身的内脏的气掉下去，上半身内脏的气顶上来，就是人体被隔绝掉，所以那样的人会变成吃不下去也拉不出来，那叫关格。那就大家很惨的状况。那如果是轻微的不能斡旋中州的话，我们称之为脾症，这个痞子的痞，就是这个胃有点胀胀满满的，那按起来也不太舒服。那你说痛嘛，也不是很痛。那这个痞症是《伤寒论》的课哦，对不起，《伤寒论》的课我把痞症的方都拿掉了，就是他会用泻心汤洗的药，就是你要用一些寒凉的药，把胃上面的东西往下面泻，然后同时要用一些热药来补助脾胃，就是要让这个中焦能够运转，让它有一个上下的沟通。那泻心汤正是特别处理这种让人凸显出这个脾胃的交通上下的这个力道的一些方子。那平常调补脾胃的药呢，那我就觉得不妨啊看一下这个理中汤还有四君子汤。理中汤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啊，它的主治是什么呢？主治是太阴病。太阴病就是拉稀啦，就是那个人又吐又拉稀，这个太阴病。那这个，因为它太阴这个东西是人的脾胃那个地方啊，是人的脾的运作，是那个足太阴脾经嘛，所以太阴受邪的话，脾里面就没有阳气了。于是你的整个消化能量就没了，于是呢就会一直拉一直拉，那叫冷力，那不是热力啊。然后呢，而且还会有的时候还会呕吐。那这个药呢真的不难理解，就是人参嘛，白术嘛，甘草嘛，干姜嘛，对不对？那干姜是暖脾胃的，其他三个药都是补药，那这样子就蛮容易理解啦，对不对？就是又补又暖。只是人参哈，我在做用理中汤的时候，我真的是要用党参，而且因为党参的补性比人参弱，所以我党参还会再加一倍，所以变成2:1:1那个比例，这样明白吗？就是人参党参放到二，因为放人参哦，人参的那个药性很凝聚不散，所以吃人参的理中汤就会那个药性就闷在那个胃的正中间，没有办法走开行开，所以用党参比较舒服，所以。党参、白术、甘草、干姜啊，那这样子呢，你就随便煮一煮就可以喝了啦，也不用像他这样子做成理中丸啊。他那个做成什么，先把它捣成粉，然后做成像蛋黄那么大一坨，然后呢再把它泡水泡开。就是因为脾胃的药，它可能总是希望能够多调和一下，让它药能够药气调和，调和之后那个气会更直接跟脾胃结合啦。这是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用科学中药和到一起以后，放两个礼拜再开始吃也就好了。如果说你的消化能力不是很好，我真的蛮推荐用理中汤的。只是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理中汤，你在外面都很难遇到医生敢开，因为会有一个障碍的感觉，就是说怕病人上火，所以一看到有干姜，理中汤就开不太下去了。所以但是其实脾胃机能不好的人真的需要一点暖药，它的那个运化才会好起来。你们有没有人有在吃理中汤的？有啊，那吃起来是什么感觉？ 就是吃到凉的，你都下去就觉得很 暖。就是像我们因为吃补药的人比较忌讳吃到寒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呢，感觉什么时候嘴馋啦。在外面喝一杯果汁啊，那回家怎么吃理中汤啊？所以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在破解这个寒凉药的这个破坏力的。那所以像帮我们做 做药的这一位张姐啊，她有一次去南投那个神医先生家，就看到他们家堆的那个什么人家送的那脑袋是葡萄柚还是什么，然后在那边吃，她就说你们每天谆谆告诫我们不要吃这些东西，守得那么严格，就今天当着我的面就切开来还问我要不要吃。那那位神医先生也说，那我们睡以后会吃药啊，对，就是好像是先犯规再补救啊，那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忍不住了就这样子好了。所以李中汤，我觉得李中汤在我来讲是家庭必备啦，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就我觉得反正大家体质现在都是偏寒嘛，就吃一次暖暖脾胃不错啊。那些加减法呢，其实比较懂得伤寒论的人才能够知道怎么加减，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啰嗦。但是我至少要知道，至少要大家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所谓的桂附理中汤，就是理中汤其实是可以加肉桂跟附子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的那个拉肚子，你用理中汤让他拉还有一点带有那个下利清谷顽固不化的状态的话，那你可以加附子啊，下了附子就会好起来。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脾阳虚跟肾阳虚是一个同进退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同时脾肾两虚，对不对？你不妨理中汤里面就加好肉桂跟附子啊，那吃的时候就脾肾两补，不是也蛮好的嘛，对不对？所以不妨可以加，就像桂附理中汤是忧郁症的人常常需要用到的方子，因为忧郁症的人常常是那种就是命门火不够啊，就容易着魔，然后胃口又很烂，那这样子用理中汤恢复他的胃口，同时去补命门火这样子。所以那种忧郁症的，你用那个用肾气丸什么都不太有用，那肾气丸阴药太多，那忧郁症就是脾肝肾的阴实，像肝阴实是指那个郁结，但那样有很多疏肝的药，然后肾阴实就变成人那个水晶之气上不来，就一直着魔啊。所以着魔其实最轻微的着魔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脾主思那种现象，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想了之后又想一遍又想一遍，想了30遍40遍还在想一模一样的内容，那就是着魔了啊，因为你的念波已经吸引了同类的东西到你身上，然后刺激你发动同样的念波。所以什么事情要对于自己的思考要有极强烈的喜新厌旧的习惯，就是什么事情想过一遍又想第二遍还一样，那你就知道这样不行，要把它停下来。基本上如果你加的是肉桂的话，就要看好坏。那好的肉桂其实加一点点都好了，就是3钱2钱都很够了。坏的肉桂的话，你加1两2两我也不管。基本上我们桂附理中汤这种结构，我们都是1:1:1:1啦。党参因为是用人参换成党参，所以要加一点，不然的话就1:1:1到底。所以附子啊、烂肉桂啊都可以一这样子。如果吃了就会上火什么的，那你再把它减量。那这个真的蛮好用的，吃理中汤。就是那如果你觉得理中汤太这个太上火，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看四君子汤，因为理中汤有个干姜，那就会让人觉得说可能会让人上火，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偶尔遇到一个那个体质比较热的人哦，吃一点什么理中四逆就在那就在烧，他在烧哦，就是真的遇到体质热的人会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四君子汤呢是这样子一回事啊，就是治这个气虚，就是脾胃之气的这个虚。那它像我们之前的保元汤是直接补气，对不对？那这个四君子汤是让你的脾胃能够好好的运作，从这个好好的运作里面去生出元气来啊。所以它的，我觉得四君子汤的思维比保元汤可以说是更推进一层，就是要治病要治本，让你的机能能够好起来。那保元汤就直接补气的方啊，当然也很有效啦。所以呢，它的药味主要就是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它把干姜换成了茯苓， 那茯苓的好处是这样的，茯苓一下去之后啊，全身的阳气都会被，因为干姜是吃了以后会暖你的脾胃，是积极的补阳气，对不对？那茯苓是消极的固护阳气，因为小肠吸收很多很多的消化液，那是要用到心阳的力量的。那茯苓一下去，小肠吸收水的能力会顿时强非常多，那就可以省下心阳用在别的地方，所以茯苓才被当作强心的药。茯苓完全不补的，它是用这种方法消极的再让心脏可以省下阳气。那茯苓用了之后呢，脾胃水代谢的机能就会好起来。那它又可以，因为茯苓在这边打个底啊，茯苓它本身是等于一个泄水的药，有这个东西泄水药，人参白术那个补性哦，比较容易被人所吸收，就是你 一面在泄，对不对？一面那个补就会被拉进来，所以有了茯苓垫底，人参跟白术会比较补得进来，比较不会顶出去的上火。所以我们说白术，用白术的话就用点茯苓不错，可以让白术不太伤上火。那不然的话，你如果用了白术也可以用什么呢？白芍，因为白芍也是一个阴药啊，比较偏阴的。那这个主要是四君子汤这样子是一个调补脾胃的正方，因为他说这个药呢就是很平和中正嘛，所以就叫他君子啊。那我们现在想想看，这四味药叫做君子，那调理血的那四味药就叫四物，是一个是人，一个是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到底是重阳而看不起阴，就是说如果是行走在阴分的药就是物啊，就是阳的药才是我们的主体，这种观念一直都是存在的。那这个四君子他有一个辩证点，那个清照吴坤讲的很好笑，他说怎么样知道人气虚，他说面色微白，望之而知其气虚矣，言语轻微，闻之而知其气虚矣，思之无力，问之而知其气虚矣，脉来虚弱者，切之而知其气虚。这个气虚应该很好分啊，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就那么萎靡萎靡的，就知道他很气虚了啊。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用四君子汤。那么四君子汤主要是要加一些东西，我要教你们加的方法啊。就是说四君子汤如果里面加上半夏跟陈皮的话，就叫做六君子汤。那这个半夏跟陈皮是怎么样一回事啊？半夏是能够把脾胃里面的湿痰转移到膀胱里面去排掉的药，就半夏吃了会渴，就是它会把脾胃里面的那些痰水什么的啊，就直接就丢到膀胱去。我们说过这个半夏这个药是属于辛味药，辛味药会有空间上面向度的奇怪的作用点，所以脾胃痰水遇到半夏就到膀胱就排掉了。所以如果你脾胃太湿，舌苔太厚，那你可以加一点半夏。那杀人呢，哦不对不起啊，有的版本是加啊，不是陈皮跟半夏加六君子，我说错了，这里还没加到杀人。陈皮是什么呢？陈皮是行气药，因为你用了人参这种补气药，又用了甘草，用了白术，对不对？你这个药性会走得很慢很慢，就是补脾胃的甘味药就是甘就缓，所以甘草才能够代替类固醇，反正什么东西都拖慢下来。但当它拖慢成这样的话，你必须就用一点行气药，让它药性能够行开。所以呢，当四君子加了一味陈皮之后，叫做什么？叫做五味一功散。在这个暗语这边，五味一功散治气虚而兼气滞，所以如果你吃的四君子汤有一点闷闷的，会有点上火，那你就要加陈皮做成五味一功散。那我记得有厂牌像明通就有单独做五味一功散，就是如果你要吃四君子汤来补气，你干脆就直接买五味一功散，这样它的气比较能够行开啊。因为四君子汤现在的参都是用一般的红参，还是有点钝，那用了做五味一功散结构来吃会比较好，就比较不会上火，吃起来药性也很温和。当然你也知道行气药加多了补气就会补性就会弱一滴滴啊，但是现在的陈皮都是烂陈皮，不要怕，所以就没有关系，就五味一功散吃的就很舒服。那再有这个痰饮的话就加半夏，然后再加这个沙仁跟藿香，叫香砂六君子。 这个藿香跟杀人的用途是这样子啊。那另外有一个版本的杀人是这个香砂六君子是加什么呢？是加木香跟砂仁。木香跟藿香呢都是算是比较芳香的药，只是木香的香比较不是那么冲鼻，所以木香是用来醒脾的，所以就是刺激脾胃让它能够运化得更好，那我们就加点木香啊。就像我们那个石皮散里面也有木香，对不对？就是用来醒脾的。那藿香是什么呢？藿香是那个芳香的气比较香，比较刺鼻，比较烈，那个是用来破浊污浊之气的，所以用到藿香是治食物中毒的。好、哦、那不一样，就是食物中毒的标准方叫藿香正气散啊，就是它把邪气都逼走了，所以它代表是正气这样子。就在脾胃里面要把毒逼出去就用藿香，那如果是只是用来醒脾就用木香啊。那我们平常吃当然是用木香的版本啊，藿香的版本那个平常没有吃坏，不用用到藿香。那么砂仁这味药是什么呢？砂仁你要说它是芳香醒脾的药也对，你要说它是行气药也对。总而言之，砂仁在一开始吃的时候作用点会跟陈皮有一点像，但是砂仁它有一个另外的药性，就是说当它开始导气，这个气开始行了走通的时候，砂仁是有一个归浊点的，就是最后砂仁会把气导到丹田去。所以我们从前用交附散那个花椒的那个东西哦，到了后代竟然用砂仁代替，因为花椒辣，砂仁没有味道，那所以后来用砂仁附子甘草龟板做了一个方子叫做潜阳丹，就是让阳潜正在底下。那潜阳丹就是比生脉散还要好用的这个老师可以用的药物。因为用了，人之所以上课会喉咙耗损，对不对？是因为这个人不太能够用丹田发音，所以他就一直用声带的力气，所以声带会扯到会累。那用了潜阳丹之后呢，他就能够把气沉在丹田，那么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用到声带的力气。这是一个就是你们用生脉散之外还可以考虑配潜阳丹来用啊，反正药局应该会知道，那个没有成药了，但是用单位药配是配得出来的。那个这是题外话了，因为教了你们生脉散可以上课用的话，就觉得好像少讲一点什么。那我觉得潜阳丹是日常生活可以用的方子，所以在补气的时候，如果最后你能够把这个气导到丹田的话，那到了丹田就等于可以送到肾去了，就是让它能够从脾胃补到肾。那这样的思维下就是很好的。我们一般都觉得哎，肾气很难补，要用附子啊什么的，可是你想他这样思维说脾胃之气够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气分点到关元那个区块的时候，哎，肾气自然就好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思考的点。那么讲完了这个四君子汤、六君子汤、五味一公散、香砂六君子汤这些方子以后，就可以再教大家怎么把它改造成健脾丸。就是说如果你要补脾胃，可是你的脾胃原来很烂很烂很烂，那怎么办？有的时候连补脾胃的药都还会有一点抗拒哦，因为你脾胃真的很烂，它连基本的吸收能力都没有了，你吃补脾胃的药即使是那一点点的补性都会害你上火，因为吸收不进去就上火。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先把它改造成健脾丸来用。就是有几味药对于化掉这些食物特别有用，比如说山楂这味药，一吃进去呢就会刺激人，还是它自己本身有我忘了，就会刺激人产生那个分解蛋白质的酵素，所以用了山楂之后各种肉类就非常容易化解掉。那至于麦芽跟谷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知道在麦芽跟麦的芽或者谷的芽，对不对？一粒稻子一粒麦子里面本来是一坨淀粉在那边的，对不对？可是那个芽竟然可以把那个淀粉全部都分解成单糖，然后再从那边重新组合然后变成芽，可见得这个淀粉拆掉再重组的过程麦芽谷芽是特别行。所以呢 麦芽或者谷芽都可以帮助人把淀粉的东西快速的分解掉。其实你平常如果吃饭吃太饱啊，你就抓一把麦芽煮点水喝下去，很快就散了。如果你吃肉吃太饱，你就抓一把山楂煮点水喝下去，肉就散了。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神渠，神渠就是那个发酵的那种谷子做成的东西。那那个东西什么东西，谷子发酵就已经要变成别的东西了嘛，所以它也可以把各种食物把它消磨掉。所以呢，或许你这个人觉得说，哎呀，我的脾胃很烂了，一吃肉就不舒服，那你就加山楂。但是我的脾胃很烂，多吃一碗面就不舒服，那就加这些东西。但是我的脾胃很烂，吃什么东西都觉得消化不动，那就加神曲啊，就是都可以加。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脾胃很烂，我的这些东西吃下去以后都吃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隔一口气还都是食物的味道，那个食物根本不下去，好，那不然你加点枳实，枳实是下坠的药，可以让食物快点往下跑。所以呢，一旦加了这些药之后呢，这个方子的补性就没有，就几乎没有了。因为消化也需要力气的，往下打也会消耗气的，所以做成健脾丸的时候呢，这个方子就不太补了。可是呢，它可以呢放你的脾胃去度假一两个月，就是你每天吃了饭就吃健脾丸，吃了健脾丸再吃饭，那你每天脾胃都懒懒的，不用做什么事，它帮你把它摆平，那你的脾胃就可以得到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这个休息的时间。那如果你原来是那种暴饮暴食把脾胃操坏的人，那这样休息的时间还是蛮宝贵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先吃健脾丸吃两个月，然后呢再慢慢变成五味一公散，再慢慢变成四君子汤，然后再慢慢变成理中汤。所以你可以每种药配一瓶，健脾丸吃完这一瓶要吃五味一公散，五味一公散吃完了吃四君子汤，吃香砂六君子汤好了，香砂六君子汤吃完就可以吃到理中汤了。哦，这样子一路吃过来，哦，差不多每20天吃掉一罐，这样子一个疗程也不过120天左右吧，换六罐药的话，换四罐药的话就80天，不会很久，3个月可以把脾胃调得不错，啊，后天之本，这样好。那至于说，如果有些人是什么溃疡类的病啊，溃疡类的病，它比较需要用到黄芪系统的药，比较会有用。那这种因为溃疡它长肉，那长肉要用到黄芪，那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经方里面会教到这个黄芪建中汤之类的方子，那我们等一下会教一个这个归脾汤啊，让大家来认识另外一个向度的关于脾胃的思维啊。行。